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 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生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来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哇，今天这个天气真的特别好，那今天也是中秋佳节，所以在此恭祝各位中秋节快乐耶、yeah! 那么今天呢，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我觉得今天真的特别让我感动哈。每一次呢他的到来，就是基本上凡是节假日大家在休假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身影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欢迎出城网 CEO， 还有呢他现在另一个产业，待会儿让他自己介绍一下。 CEO 创始人张波，波波哥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今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哇，谢谢波波哥。这个波波哥每次都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然后特别给力的一些路线啊，而且被我们称为活的 GPS。 对，完全不用稿子，完全脱稿，都是在他的脑海里，因为这些都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今天中秋佳节肯定推荐的都是跟赏月有关系的，对不对？ 基本上说是比较适合于赏月的一些目的地、嗯、 哎，一些目的地、啊、 然后正好是假期的这一天、嗯、然后是可能大家有可能是在目的地啊，有可能说的目的地，这很有可能的。 嗯， 嗯， 对。那么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参考一下哈，这些目的地刚好你要是在那儿，那你就可以按照我们说的去赏一下月，然后过一下一个别样的中秋。好的，那么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新鲜资讯，那波波哥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10分钟之后再来好好跟大家赏一下月。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在中秋佳节的这一天，我们又为大家带来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呢？首先来关注第一条，赏红叶住民宿畅游京郊，金秋旅游季启动啦。现在这个民宿真的是越来越正规，也越来越升级了。那到底这个民宿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上午，北京市旅游委在朝阳和申会举办了2018畅游京郊金秋旅游季暨游京郊醉金秋京郊旅游市民评选活动的启动仪式。那此次推介会呢，也是为市民推荐了双节以及金秋时节适合市民出游的各类京郊旅游资源，包括了哪些，我们来看一下。红叶观赏、金秋采摘、精品民宿、风情小镇等不同的主题。其实京郊现在玩法特别多啊，然后呢去处也是越来越多，产品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那像这个中秋佳节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如果你要是不想走远的话，京郊绝对是一个好选择。那此外呢，京郊各区在节前也推出了各类秋季主题热点活动，为游客京郊休闲旅游提供了多样化的攻略指南，满足游客多元化京郊休闲的需求。在推介会上，来自各区的采摘园和乡村民宿也进行了现场的展示和推介。像这个有很多的星级民宿啊，那北京市共有乡村旅游特色业态741家，星级民宿旅游户5588户，星级民宿旅游村240个，旅游特色村镇有66个。我天哪，这真的是不统计不知道哈。那10种乡村旅游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像山里寒舍、山楂小院、国奥乡居等一批乡村精品民宿现在是迅速兴起，去的人也是非常的多。那环球影视主题乐园、主题公园、乐多港，还有文化硅谷、岔道古城等一批重大旅游项目也加速推进，推动了京郊旅游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去转变。北京市旅游委方面也表示说，为了推进京郊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北京市旅游委未来将继续重点打造一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精品线路，培育一批乡村民俗精品，推动传统农家乐的提档升级，吸引广大市民到农村去旅游消费，把京郊农村建设成为提高市民幸福指数的首选休闲度假区域。真的是非常棒啊，大家可以去京郊多多感受一下这个多彩的秋色。好，那么来第二条，依然是跟今天的节日有关。北京的中秋节旅游首日，市属公园就迎来了35.7万的客人，这真的是人流如织啊。这三天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不出去逛一逛的话简直是太浪费了，所以说呢去公园的人也是多了起来。那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就迎来了开门红。记者昨日从应该是前天了哈，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中秋假期首日共接待游客市民35.7万人次，其中颐和园7.3万人次，天坛6.5万人次，北海6万人次位列前三。这个颐和园、天坛、北海游人位列前三。这个刚才也是已经说过了哈。另外呢，35家公园将开展82项活动。今天还是在假期当中，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那我们来看看具体都有哪些。据介绍，中秋节期间全市公园及风景区将以月满京城情系中华为主题，举办中秋游园赏月、还有中秋诗会、文化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其中月坛公园将举办北京市中秋赏月嘉年华，北海、景山、金水湖这个景区都推出了湖面泛舟、登高赏月、猜灯谜等游园赏月的活动。慕田峪长城联合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中科院天文科普联盟等单位举办了以圆月照长城、万里共此时为主题的首届月亮嘉年华。哎，这个天文爱好者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届时市民可以在长城上赏月，利用专业的天文设备对月亮进行观测，并有专业人员科普讲解。将赏月与科技和学习融为一体。那据悉呢，在活动期间，城中心市属公园将全面开启景观夜景的照明，方便市民游览。颐和园、陶然亭、北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有水面的公园提供了泛舟赏月服务，将根据天气情况适当延长游船的运营。中秋节当天，北海景山推迟净园1小时。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有多种选择观，就是观赏一下啊，然后去游园放松。那第三条依然是跟节日有关，今天就是中秋佳节嘛，但是马上过完中秋佳节之后，紧接着就是国庆的来临，双节来临，中秋高速正常收费，全国旅游景点将全面降价，最高可以达到 33%， 这又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公路出行主要是以短途为主，三天时间跑也跑不远，那各地的这个特色景点也迎来了旅游的热潮，高速路各出入口将迎来短暂出行与返程高峰，不会存在大规模的拥堵路段，届时呢会提醒各位朋友安全出行，谨慎驾驶，等到这个国庆的时候就开始免费了啊！大家如果要是选择自驾的话可以准备好。据报道呢，全国出行主要的拥堵路段有广佛高速东莞段、大广高速北京段、京藏高速北京段、高海高速的昆明段、长深高速无锡段、沈海高速上海段、沈海高速烟台段，还有上海绕城高速段、京昆高速成都段等多个主要城市，这些呢都是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及目的地啊。那现在呢，广深港高铁9月23日已经正式运营了，有首批去体验的客人，那真的是赞不绝口啊。有想去香港或者香港想来大陆的旅客也方便了许多，目前销售情况非常火爆。中国铁路客户端售票显示，23、24号的车票，就是昨天和今天，真的所剩无几了。没关系啊，反正以后呢也会可以订到的，随时都有。乘客将在香港西九龙口岸办理出入境手续，内地乘客需持有效证件来乘坐广深港高铁，这个要提示大家。另外呢，这个中秋和国庆相互毗邻，各地的景点会迎来短暂的高峰。那景区票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方向。国家发改委在2018年6月份发布就关于5A 级重点旅游景区降价的意见，各景区预计将在十一来临之前落实门票降价的措施。尽管发改委6月份的通知并未明确指出哪些景区门票价格必须要降，那也未对降价的幅度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根据来自发改委的消息，截至8月29号，已经有21个省份的157个景区都出台了门票降价或者免费开放的措施。这个成绩喜人啊，那我们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也许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拼假赶往了你们向往的目的地，那这些景区降价之后再加上高速免费，如果你选择自驾的话，就赶紧去畅游一番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好，那么关注了三条国内跟节庆有关的消息之后，我们来关注国外的部分啊。马上呢十一就要来了，那这现在也正值中秋小长假期间，如果要是你假期多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前往国外，泰国绝对是我们国人出行的第一目的地首选啊。也正值中秋小长假期间，如果要是你假期多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前往国外，泰国绝对是我们国人出行的第一目的地首选啊。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国庆期间来泰的中国游客的注意事项，这个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的一个驻泰国使馆的消息，十一国庆假期将至，中国驻泰国使馆预祝广大来泰旅游的中国同胞国庆节快乐，并请注意以下事项。第一，注意涉水安全。涉水安全呢是来泰旅游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仅2018年8月就发生了6起中国游客溺亡的事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请务必提高安全及自我保护意识，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海况，切勿冒险参与涉水项目，确保旅行的安全。每年的5到10月呢，泰国南部像普吉、攀牙、甲米等安达曼海域都为雨季，天气多变，海风强劲，海况复杂，离岸流多，海面时有2米以上的巨浪，不适宜出海或下海戏水游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啊。那如果要是风大浪急，海况危险，泰方呢会在海滩上插红旗，表示禁止游客下海，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冒险前往了，务必要遵守。另外像空腹、饱餐、醉酒、极度疲劳等身体状况下都是不能下水的，以免酿成悲剧。那浮潜项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要谨慎参加，如果参加的话要务必听从专业人士的指导培训，全程穿戴救生衣，确保能正确使用面罩之后再下水， 高龄、患有心脏病或高血压等等游客不适宜参加浮潜。第二呢，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在泰国大家都知道啊，普遍车速也比较快，而且呢可能秩序不是那么的井然，再加上这个面包车、出租车、突突车、大巴车都是相互穿插，所以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另外呢还是要防范这个防抢防盗，一些贵重物品财不外露，不要带一些大金链子在外面。建议预订酒店不要选择偏僻的地段，尽可能减少深夜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要结伴而行，不要去偏僻或情况复杂的街区。第四条呢，就是遵守烟酒的携带规定。泰国法律规定，每名游客仅允许携带一条烟和一瓶酒入境，那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多带哈，多带要交罚款的。第五，遵守环境保护的规定，我们要这个注意文明出行啊。在全泰国24处海滩禁止吸烟、丢弃烟头、乱扔垃圾，禁止抓捕喂食海洋生物，禁止捡拾踩踏珊瑚，参加深潜、浮潜等水上项目的时候不得破坏海域内的生态环境，违者将被判监禁或缴纳罚款，大家一定要注意。第六，就是遵守电子烟的有关规定。泰国法律规定，电子烟在泰国属于违禁品，在泰携带、使用、进出口、销售电子烟等均为违法行为。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提醒啊，那大家要是去泰国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那第五条也是来自北京旅游推介会，在菲律宾举行，这菲律宾呢最近也是一个大热的旅游目的地啊。共筑丝路桥，美丽新北京，北京旅游推介会活动，将21日下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北京的旅游图片展、虚拟现实体验、书法工坊等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为当地民众了解北京、认识中国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那在活动上，不少菲律宾观众戴上这个 VR 眼镜，体验骑单车在长城上飞驰，或者乘三轮车在北京胡同中穿梭的感觉，那真的是令他们就是印象深刻，非常非常的向往。有一位观众就告诉记者说，我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亲身去中国感受一下，赶紧来吧。这个中国，我们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好好的来中国感受一番。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资讯就先汇报完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波波哥带着大家去游一下美丽的中国，看看今天中秋佳节到哪里赏月是最佳的目的地呢？我们有请，马上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啊，也是苏东坡的词。那每逢月圆佳节或者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特别的应景。刚才我还跟波波哥说哈、啊，就是回顾了一下，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对， 对， 一晃从节目开播到现在。 对呀、啊，然后说我还说，我说咱们认识至少得有4年了。然后 好像你直接这样一说的话，准则非得拿个砖头来砸你不行。 对，其实真的是肯定有四年，因为从节目开播的那一年，波波哥就来过我们节目。 对对 对， 对， 然后 是整整5年了， 整整5年了，所以说这绝对是我们节目的大功臣啊，元老级的嘉宾第一批，然后一直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情谊真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越来越加深。对，从最开始我们的嘉宾从不熟悉到现在已经成为老朋友了。 对对对 对、嗯、所以说真的让人感慨啊，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希望各位都能够跟家人团圆，跟朋友相聚，跟爱人缠绵。好了，那么再次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初城网的 CEO 张波，欢迎。 大家好。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旅行号1073要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中秋赏月的最佳目的地。嗯， 其实也就是大家在中秋节选一些这个目的地、 嗯、 更适合和家人在一块儿、 嗯、 然后去聚会啊，或者不一定非要在家里面嘛。 哎，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有好多一些朋友就告诉我说是、嗯、哎，中秋节就是前些年的时候啊、 嗯、 就是很多朋友说是中秋节不行，我哪儿也不能去，我得跟家人团聚啊。因为这个节日它可能给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就团圆嘛， 就是一个团圆。 嗯， 对吧，刚才就我说那个歌挺应景、嗯、挺应景的、 哎、 对，确实 特别应景。 对对对对、 嗯 啊，也就是说在整个中秋佳节可能说是只有3天的假期、 嗯、 就是说如果说是在我们北京、嗯、你要出发去更远的地方的话，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太现实， 是吧， 除非说是你去请个年假或者是去休了、 嗯、 或者跟那个国庆假期连起来。 对， 但是就是咱们上来的时候我说你连起来，如果说让你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一直在就是在外面晃的时候，可能你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适应不了的。 是，如果要是你想这个请中秋3天假，然后再加上几天年假，这就是2周多呀，加起来有 20天。对， 半个月都打不住。 对对对对、哦、所以说这样下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有时候假期吧，自己合理给自己安排一下、 嗯、 不一定都要赶到一起去， 是 吧。啊，那么也就是3天的假期，其实在我们也就是能够走在这个方圆大概在500-600公里范围之内， 嗯， 这个是比较适合于大家来走的范围。 500-600公里，就是你自驾也可以，然后你坐火车什么的也都行。 对，有可能就是因为是已经是今天了嘛，可能是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天， 对， 很多朋友可能几乎已经在返程的路上。 是的，但是今年我发现好像并没有很堵车。对。 就是说 是大家出去的 前一天，不是、 哦、 出去的前一天真的是很堵呀、 啊、是吗？ 啊，对、哦、因为我一直是在堵的状态当中。 我懂了。 对。 好吧，那大家都是提前一天出去，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对， 因为就3天也确实去不了什么太远的地儿。 对、嗯、但是不代表说它没有更合适的地方适合大家去选择。 嗯嗯、好 啊，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可以从东北方向去说。 好， 对吧，东北方向其实我们能走得最远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是你能跑到这个红海滩，因为这阵时间正值是吃河蟹的时候。 嗯，哎，对的， 所以说是就是，而红海滩在这个我们国内乃至全世界，它还算是最大的一片这个红海湿地。 嗯 嗯, 嗯 啊，就是那个剪蓬草，可能很多朋友几乎都会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走这个方向。 那个红海滩简直是、嗯、就是我看他们那个图片，哇，好神奇。 对， 一片纯红色的。 对，就是说它从8月份开始，就是从。其实从每年刚刚露出来这个小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泛红了、 嗯嗯、 只不过大家的定义它是由红到这个由浅红到深 红， 然后最后再到紫发紫、 嗯、 最后到黑色灰色、 嗯、 然后整个这一年它就结束了、嗯、啊， 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说是因为今年的雨水量比较大，可能海水整个、 嗯、 它整个有一个涨潮落潮，这个加上天气的影响啊、 嗯、 就是对这个红海滩呢就不像是过去的时候那么就是你可以看得特别特别明显、 嗯、 但是它依然还是有很大一片的，除了这个红海之外，它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不是都走那个廊道嘛啊、 嗯， 走那个什么，不管是各种廊道吧啊、 嗯、 什么，就是这个红海它属于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地方。 对，它有各种的那个栈道可以修到那个海滩里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所以说是呢，就是 我因为前两天我有一些朋友，他整个在那个红海滩那边的话，然后他可能是赶的这个时间段稍微差一些，然后可能拍出来 没看到，是吗？ 不是看到了 啊、 但是不像说是就是大家看图片那么漂亮的那种感觉， 哦、是吗？ 对，因为 可能已经变灰，或者还没有全红， 变灰没有，也不是，它只是在涨潮落潮的时候，然后有一些淤泥，然后正好堵上去了， 哦、 然后显现出来，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过去的是就比如像弯弯的那个月亮的那个渠道啊，但是这个可能影响了一些这个摄影的一个感觉，但是航拍不受影响的。 哎，对，航拍是一个好方法。 嗯、对、嗯，而且它可以直接把海岸线和整个全貌的这种， 嗯、 就是不是说全貌，只能照的一部分吧、嗯，全貌肯定是不可能的。 是红海滩还是挺大的。 对，很大很大的一个面积，所以说是就是它只能照的一部分。 嗯、 当然，它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稻田嘛， 嗯、 稻田还有包括芦苇荡、 嗯， 这都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说是这是从看点上来说，对吧？就是其实到这个方向来走的话，我觉得说是更适合很多一些朋友自驾去，因为沿线当中呢，你一个是沿着海走， 嗯， 对吧？沿着海走，然后直接到了红海滩湿地。但是就是现在正常来说吧，从辽宁的红海滩，从那个盘锦的红海滩，然后一直现在延伸到什么样的地方，就说是在距离我们有400公里的星城， 哎，星城，我刚才还想说呢，其实星城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对， 星城吃海鲜啊。 星城的话，就是说，它现在是吃海鲜，主要还是以梭子蟹为主。 嗯。 啊，然后它的整个这个包括皮皮虾也是比较多， 嗯、 就是、 嗯嗯、 但是正常情况我们喜欢是在4月份吃皮皮虾啊。 啊，对。 对，但是在这个季节大家是吃梭子蟹。 嗯。 啊，这个是最肥的时候， 对， 而且味道特别鲜，因为它整个属于这个冷水的海域，所以说是就是即使大家去吃的话，它和那个热水的海域的这个肉质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就是这个时间段吃出来的这个梭子蟹，它是发甜味的。 哇，天哪，好美味。这中午还没吃饭的朋友啊，先想象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中间的隔断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接下来还有哪， 大家去吃的话，它和那个热水的海域的这个肉质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嗯， 就是这个时间段吃出来的这个梭子蟹，它是发甜味的。 哇，天哪，好美味。这中午还没吃饭的朋友啊，先想象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中间的隔断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接下来还有哪些中秋赏月的佳地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团圆，一起去休闲一下的，我们下半段接着跟波波哥一起聊，不要走开。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有为谁震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汤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碗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只记得当时离开家的那个夜，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脸。年少还不懂离别，只想飞得更远，一心只想着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家已离得很远，突然有想哭的感觉。月圆了想回家，想醉倒在故乡的月光下。月圆了想起他，是否又多了几根白头发。是不是太多的思念把月亮都装满了吧，才会变那么圆，变那么亮。月圆了， 这首歌来自张卫健，月圆了，那也是为今天这个节日量身打造和选择的。对，反正听到这样的歌曲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这也是一个温暖的节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暖心一起上路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出城网的 CEO 张波，欢迎波波哥。 听众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 嗯，是的，大家节日快乐啊。那继续旅行号1073，我们带着大家去赏月。刚才也是说了这个，说到星城， 对，说到星城，其实 星城是好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星城，它为什么它集了好多种东西啊？山吧，可能我们不稀罕，为什么？对，对于在北京的朋友来说，那到处是山。 山再高。 对、那星城也是有首山、 啊， 那么海，那么这个是本身就是沿海的渤海湾里边最深的一块， 对、啊嗯， 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个岛， 嗯、 岛指的是觉华岛，上面人相对来比较少。 觉华岛， 对， 哎，这个咱们说过， 就是、对，说过，说过，以前说过。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星城的泉，指的是温泉、 哦， 啊，就是说它的整个就是在，如果说是在这个中秋这个节假日啊，其实那边的温度已经比我们北京要低很多了。 哦， 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去泡泡温泉，对吧？ 嗯、 这是星城的一个特色。除此之外呢，它那么星城的一个城啊，就是说就是指的是星城的古城。 星城还有古城呢、 啊、对、哦、星城它本身就是一个古城。 啊，就是已经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那他那种建筑是 袁崇焕将军的， 是吧？ 对对对对，他是唯独的一个，就是那个城西门那边有一个圆形拱形的那个门，大炮是朝里边开的，啊，这是指的是他那个新城的古城。他虽然不像这个平遥古城啊，或者丽江古城啊，或者江南的一些这个什么西塘啊、周庄了、啊、这些地方，他没有他那种风格，但是说他现在是真正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当地的老百姓都还在里边生活，而且就是说 那很朴实呀。 对，而且就是说出了北门，他们菜市场里面的早餐特别好吃啊。 啊，真的吗？ 真的。 那东北的早餐量还是够份儿的。 对对的，而且他的什么？ 他的早餐吃啥呀？ 你看啊，就是他的各种的东西都有，他那个属于一个就是属于一个市场的类型的。 是那种早市吗？就一条街 上面出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东北特色的， 就是那个特点。然后说是，比如喝他们的豆浆的话，可能和我们的豆浆完全是两个概念的。 哦， 对，它的浓郁度特别的浓、哦、啊。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吃他们那个干豆皮儿 啊，对， 就是薄的，就手工做的啊，薄的能像纸一样，能看对着光能看看透过去。 干豆腐、尖椒干豆腐， 对， 也是特别好吃。 对，还有他们那水豆腐， 对，水豆腐也行。 对，因为可能是说吃海鲜嘛，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说我肯定要提到他们那个地方的干豆腐、水豆腐，然后这是一个必须，肯定是到当地之后肯定要一吃的一个东西。 对， 最主要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他像他这种古城里面，不像说是很多古城里面那么多音乐厅，那么多那个 酒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么闹，那么你完全可以就坐就在他那个，就是他主要还是以牌坊为主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你完全可以在他这个古城里面去坐的那个地方，然后去。就是和几个朋友，就是坐在饭店门口啊，就是和几个朋友喝杯酒，然后看看月亮，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我觉得 或者说是您到海边去，因为海边就离他们很近很近，然后大概开车十来分钟就可以到这个什么三角揽胜呀，或者龙回头那边，都是值得，对，都是能够赏月的一个好地方。 海上生明月。 除此之外，在距离新城只有5-6公里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位置是开启了一个叫启航栈道。 启航栈道， 启航栈道就是航母基地的附近、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栈道， 这是辽宁建的吗？那倒没有， 那个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哈。 啊，好的。 但是它打造的这个也是栈道，就是类似于一个舰。类似一个舰是一样的，所以说是它就叫这个启航栈道。那么这个栈道打造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它的现在目前也有了一片的红海，就是它已经有了2年的沉淀了。然后这个像剪蓬草的成长可能大概都2到3年的时间。 它这个剪蓬草是自然生长的还是也有人工养殖的部分？ 就是它不需要，它只要说是它本身是具备有一片的，但是如果海域不保护的话，那么它肯定说是就会逐渐的缩减。但是如果说一旦保护规范了之后，然后它会无限量的扩大规模。而且这个栈道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大家以后再去的话，对吧，让他们说这个栈道是永远不收费的。不能说永远，至少是近好多年是不会收收取费用的。 哎，大家一定要这个记清楚哈、啊、这个栈道叫啥了的。 启航栈道。 启航栈道。哎， 对， 就在兴城的5-6公里处。 对对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也从北京出发的话、是沿着这个从山海关出去，沿着滨海大道一路可以向东走100多公里的地方、然后就基本上快到兴城了。然后这个位置就是。 好的、那如果要是说咱们去这个地方，像兴城啊，包括红海滩它这些地方，那我们住在哪儿呢？住怎么样？ 其实住的话在兴城它是这样，它有农家乐、有这个古城里边也有一些少量的客栈 啊、 民宿类的、 也是可以有的。 对对，然后在这个兴城城区，然后有很多的这个4星的、5星的，什么观海的酒店，什么这种各种类型的都会有啊，就是根据您的需求可以去选择。然后，如果说是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可以选择住在葫芦岛也可以，因为它兴城到葫芦岛，说实在话就跟一个城市一样的， 这么近呀？ 对，坐公交车2块钱基本上就到了。 好的，是可能通州到。到我们台的距离吧。 对对对，基本比这近， 比这个还近吗？ 比这个近， 那到传媒大学。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话，就说是就是可以选择，就是我建议的话，一般情况就是住在兴城或者住在葫芦岛，或者你如果说是确实我头一天我先赶到这个盘锦的话，因为北京到盘锦是一共是600多公里， 600多公里得开个4-5个小时吧， 4-5个小时就超速了。那个 六七个小时吧， 6-7个小时，对对对对，就是说是因为你一边可以看着海沿着海去走的话，第一天我一般情况建议大家住在兴城，第二天然后从兴城出发再到红海滩去，就是200公里的路嘛，200公里的路大概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基本上你到红海滩那边，当然是以吃河蟹为主了， 对 对吧？就是稻田蟹，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虽然没有 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名，但是 那蟹跟蟹不一样， 对，它的蟹是不一样，它属于稻田里面的这种， 是的， 这种螃蟹。 它那个梭子蟹其实是以吃肉为主， 对， 那个大闸蟹是以吃黄和膏为主， 对对对、那么这个稻田蟹其实也是以吃黄和膏为主的、 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说这就是每个地方它都会有，只不过是大家很就是特别熟悉的就是一吃螃蟹。阳澄湖大闸蟹，这是马上能想到的，对吧？ 其实阳澄湖周边也有好多蟹，都挺好的。 对对对对， 嗯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就这么说，就是选择兴城这个东北方向的这条线路，就是在500-600公里范围之内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是的。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往北边去走一下。 再接着往北吗？ 对，不要再往东北走了、因为你的时间可能不允许你，除非说是你要是选择坐火车、坐卧铺的话，然后可能你会选择去长白山赏赏秋。但是长白山的秋天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赶到节假日，长白山，那你真的你得排队才能上去， 对对对对， 你还真不一定能排上呢。 对，其实有好多方向都是能给大家推荐的，但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推荐？我就是说是一个有可能你会去那个地方，你看到的红海滩的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如果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就是比如像特别有名的一些地方的话，它人比这个地方至少多出来好多倍。 对 对，所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尽可能推荐一些在这个季节去的人少的一些地方。 好的， 对吧？ 对 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再往内蒙古方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也说过好多回的这个连沙岛，其实很多人他不了解这个连沙岛，他只是说，哎，他我一说他们问连沙岛是哪个地方，我说响沙湾，他说哦，我去过，但是、但是他真的确实是不知道到这个地方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对，就响沙湾。他可能就想，大多数人就觉得那不就是一片沙漠吗？ 就是沙漠 呀、 对，那么沙漠里面的五星级的度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于你带着一家老小去体验的，对吧？ 对， 就是说它里边的各种娱乐设施，就是除了沙漠里面娱乐休闲的，大概有40-50种吧， 四五十种。 对对对对， 我的天， 那个是它两个，它一连沙岛不是响沙湾，一共是分了大概四个岛，然后一个是福沙岛，一个是连沙岛，这两个岛以住宿为主的。 他们那个岛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 它给了一个命名、有一个很明显的建筑物。 哦， 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其实是以酒店的形式，就是以五星级酒店或者是当地特色的蒙古族的这种建筑为主的。但是入住这两个岛上之后，然后这两个岛上它自己本身岛内的所有的消费项目是免费的。就是不管你吃喝 玩，就等于是一价全包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他去其余的两个岛上，比如像仙沙岛和月沙岛、这两个岛上的话，然后说是这两个岛上主要是以娱乐为主。那么娱乐为主了，其实每一个岛上大概有20多个娱乐项目。一个是观看型为主的，一个是体验为主的。就是观看为主的，当然是以这个月沙岛，它有什么鄂尔多斯婚礼也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民族特色。 鄂尔多斯婚礼这个我还真没见识过， 就是一个民族特色的，就是这种结婚的这种风格啊，就是这样一趟表演下来之后，确实很震撼的。 也是在这个就比如说连沙岛这个里面吗？就景区里面就有？ 景区里面它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这样一个就是蒙古包建筑的建筑物，但是里边能放好几十辆车，这么大规模的， 好大呀！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是值得大家去，就是说是去看的一些，对吧？然后体验的，当然说是你比如骑骆驼了，对吧？还有包括沙漠的这个越野车、沙漠的卡丁车，还有包括沙漠的里边的它什么小火车等等，这一系列所有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觉得这个玩法真的是很多样。 对 对，就除了你赏自然景观之外，就可能红海滩还是以吃和赏景为主。 对对对， 但是来到这儿你就可以玩， 就玩嘛。然后为什么说你要带着孩子去，然后说是比较适合孩子去玩？ 对。 那么 那孩子就玩疯了。 对，那么在连沙岛这个酒店里面，它除了有这个什么正常沙漠之外，它包括它的整个游泳池，当然这个季节不适合去游泳啊，就是户外的那种的，当然是比较冷一点了，但是它有室内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室内的各种的娱乐设施，就是比如像你想要去喝杯咖啡，这个有专门的咖啡厅，酒吧有专门的酒吧，然后自由自在会，还有包括每天晚上的篝火晚会放烟花，全部都有，知道吧？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而且它的餐的种类大概有70-80种餐，就是不是菜啊，70-80种菜，就是能符合就各种人群的需求。不管说是你是吃西餐的，喜欢吃中餐的，还是喜欢吃自助餐的，还有包括喜欢吃蒙餐的，还有喜欢吃火锅的， 都有， 全部都有。 看吧，八大菜系，然后中西合璧，什么都有。 对对对， 你能想到的他全都能给你。 对对对，所以说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 那这些吃的也不花钱吗？他是那个自助还是说什么形式呢？ 有自助的，但是火锅需要你提前预约一下，就说是你、比如说我晚上想吃，你中午的时候给前台报一声，然后他会留他，因为他为了减免浪费嘛，他就会做出来多少人的量，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因为这样的一个餐厅，它的整个不是这样的一个酒店里面，它的整个容纳这个就是人吧， 容纳的人数 对是有限量的、就是大概是正常情况下就是全部都住满了，能住600个人。因为是五星的标准嘛，规模很大的、就是如果是航拍在上面看下来，下面是一朵莲花， 是吗？ 对， 我的天哪，这个酒店还是蛮有设计感的哈。 对，而且它的房间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说它的房间呢，就是主要还是以节约空间为主，是没有用砖瓦这些这个什么， 但是很有设计感的那种， 没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种材料去做的、所以说我觉得就做这个地方来说，你要玩的话，在这个就连沙岛加上这几个岛上下的话，你大概玩个2天到3天是、你觉得还是意犹未尽的，然后再加上你本身一个度假的一个概念嘛，喝杯咖啡，包括里边的红酒、洋酒什么各种鸡尾酒全部都是免费的。 对，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感觉是游轮般的那种设置。 对对对 对， 可能很多人会问到说是大概多少钱、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的、1000多块钱、就是说一个人啊，不是一间房、 一个人。 对，很多人他很就是问过我说，哎，我为什么这么贵呢？我说这么多项目加起来、你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的一顿餐至少是298块一个人。 对啊， 对， 而且他这个是全免的，我觉得这个 人会问到说是大概多少钱、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的、1000多块钱、就是说一个人啊，不是一间房、 一个人。 对，很多人他很就是问过我说，哎，我为什么这么贵呢？我说这么多项目加起来、你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的一顿餐至少是298块一个人。 对啊，而且他这个是全免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他贵不贵咱们先单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价钱其实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省心啊，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多人说啊、到沙漠是不是特别苦、特别的辛苦或者怎么着了？ 其实并没有。 那是对于过去的话，他这个酒店没开之前、我们对沙漠的所有的印象都是穿越、徒步、对吧？啊，大体上是以这样的一个风格，说是满天都是这个沙子飞着，一刮风嘛， 灌的全都是那个， 对对对对， 裤脚里面都是沙。 对，所以说是就是在今天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度假的话，它其实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啊！ 对，我觉得这个推荐就是沙漠和草原里面就这些酒店。我是有幸也体验过草原上的酒店，哇，那个跟我们这种就是城市当中的五星级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自己的一块区域，然后推开门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哇，那是什么体验？ 对对对， 它整个就是一个大区域。 对，这个就等于说是你住在房间里面、开开窗户到阳台上，因为每一间房外面都有一个露台，都有一个阳台、然后那个阳台很大个啊、就是你躺着在那上面睡觉 打滚吧， 对对，随便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直接开开窗户，然后就可以望见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哇，这是简直太棒了！这如果航拍的话，那就是感觉是新龙门客栈的无限升级版。 对对对，完全是无限级的升级版了。这个 对 对， 就整个一个客栈哇，可以放那么大。 对对对， 完了整屹立在这个一大片沙漠的区域里面。 对， 这是连沙岛，也是隆重推荐给大家啊。 对， 就3天的时间完全可以体验的差不多，就让你很尽兴。 对，就很尽兴。对吧？如果说是你时间再长的话，可能很多一些朋友就在这里边待三天了、不行，我还想再待一天， 没玩够， 对吧？就是说、他总是觉得这个地方，我就说是，哎，总是感觉他说就不想走的这种感觉。这是给我们好多一些就是体验过的这些朋友，他们的给了一个回馈，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流连忘返。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是，而正值你像在沙漠里面，他的这个看月亮的话、赏月的话，真的是。因为它的这个天气像，你想在沙漠里面碰到下雨天，那真是回家就可以买彩票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我，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也真的说是、正好在他们4楼，它不是有一个那个酒吧嘛啊、然后 在酒吧里面看赏月， 酒吧外边有一个大阳台、大露台、然后你可以直接喝杯酒，然后在外边去赏月去，这个也是挺好的。 哎，真是就各个地方不同的风景，然后不同的这种设施，但是你赏月的那种感觉也不一样。 而且在这边的话，很多摄影师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因为他四周的灯光光线非常少，那么他最很适合于去拍这个 什么 拍星空呀、或者拍一些星轨啊、或者真的说是就是如果说是自己拿那些望远镜比较好的，你可以去看星星的、对吧？或者现在不是手机上有个什么样的软件， 对，观星，这是什么星座啊， 对、就是很明确的，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也是比较适合于大家，一个是中秋赏月合家团圆、对吧？第二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去度个假，就是完全放松自己啊，就是不需要去考虑我什么工作啊之类的东西，当然 WiFi 里边是有的，对，所以说是就是很适合大家，就是很值得大家去体验一次的一个地方。 对 啊， 哎呀，这个才推荐了两个地方，我们基本上就这节目都快结束了、还剩七分钟，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推荐的呢？ 其实也是有的，比如像我们到山东的枣庄呀、 枣庄， 对，因为在山东的台儿庄，它比也是我们京杭大运河里边其中一部分嘛、对吧？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在原址的基础上后来修复的一座古城，也就是台儿庄古城。 是的，我们都知道台儿庄战役。 对，可能很多人这就是最了解的是这个战役。 对，就知道这个战役了。 但是自打它修复完之后，这个古城它的整个概念其实规模是相当大规模的，就是你在里边你就去逛吧，逛拍吃喝，知道吧？整个下来之后，差不多你至少也需要2到3天的时间，然后你能体验一圈。然后比如像它晚上的时候，它可以去，大家可以坐它那个。摇橹的那个船、对吧？然后整个顺着河道去游览，对吧？然后白天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到旁边的有一些这个湿地，然后去就是像红河湿地，当然现在荷花已经过去了，对吧？但是它有很多的一些候鸟会这样的在那个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去拍一下。然后白天的话，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到附近的微山湖去转一圈，然后呢 微山湖也是很出名的呀。 对，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提到去枣庄这一块的，然后说是赶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选择到这个旁边的一些这个趵突固的这样的景区、去看看这个红叶黄叶，对吧？当然现在它肯定还不到这个， 还没到呢。 对，而且附近的你也有一些这个温泉，也是比较也是可以去体验的，关键是很便宜，最主要是这问题啊。 对，最关键的是很便宜， 一人花100来块钱就可以泡。 哇，真的、 对。所以说是就是项目还很多哈，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大家完全可以说根据自己的需求你去来、古城里面去转嘛，包括是古城里面也有酒吧、也有什么这个就是大家也有一些静吧，也有包括一些吃饭的一些地方、对吧？因为山东这边的话，它有一大特点就是说它的整个饭菜量比较大， 对，而且鲁菜也很出名啊，味道很好。 而且就是说，你比如像它什么辣子鸡啊，对吧？而且包括靠近微山湖的鱼，还包括微山湖的咸鸭蛋都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推荐去品尝的。 对，我觉得就是一到过节，尤其中秋节这种小长假，就是合家团圆嘛，你除了赏月之外、吃也是很重要的， 吃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说你就是能够吃好玩好，大家在一起又不累，团团圆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感受了。 最主要每一年过中秋的时候，他要让古城会整两个月亮出来 啊。是为什么呢？ 在古城城墙上他会弄一个人造的 人造月亮 对，但那个月亮个儿特别大 啊。 对，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是你可以去赏月嘛，对吧？就是这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去效仿这种做法。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一轮明月挂在天上， 挂在古城， 对， 古城城墙上面。 是的，就是万一你没赶上那个晴 天，好 天 气， 对啊，你看不到月亮没关系，我们这儿有一个， 我们这月亮挺大个的， 对，永远都有。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作为这个地方去赏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是的，我觉得真的，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咱们才推荐了三个，其实还有更多的地方。 对， 这是只是说离我们北京比较近，偏北方的地方，偏南方的也有。其实现在你说高铁和动车也都是越来越发达， 非常方便的。 对呀，4小时生活圈越来越扩大，什么江苏啊、江浙一带啊， 对， 都可以去。不管你是去这个舟山群岛的一些小岛、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去浙江杭州，或者说西塘古镇啊，这样宏村这些都比较知名的地方。 其实。 但是人会很多啊。 对，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江苏的无锡的拈花湾小镇。 哦， 对， 拈花湾。 对，这个拈花湾这个小镇是真的是值得大家一去。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再慢慢去介绍这个拈花湾小镇。 拈花湾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小镇。哎，不妨我们可以先简单的 先简单 说 一下哈。 对，还有时间。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拈花湾这个小镇呢，它全部是以民宿，就是汉唐风格为主的。那么 哇，我喜欢。 汉唐风，你就这么激动呀？ 我喜欢汉唐风，啊、对，有种穿越的感觉。 然后呢，其实是很多朋友只是到那个地方走马观花去转一圈。 哦，那小镇不大吧？应该。 其实这么说吧，它包括它一个小镇，再加上鹿鸣谷，再加上它后面的花田花海。 嗯。 那么这几个区域下来之后，你可能就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走，还不要说是你再去各个小客栈里面，你去看它不同的风格。 真的。 对，三十家民宿客栈，然后就居然是两大类型，但是有30个不同的风格。 天哪！ 啊， 这个30家客栈才，然后呢，每一家都不同。那如果要是都转遍的话，那简直是 你需要这2到3天的时间。 对呀、啊， 在整个 但是那个小客栈我们进不去吧？就只能说 可以进去的，就是 拍拍照。 对，可以进去、嗯、去拍拍照，去参观看一看。而且就是它的整个晚上，晚上它的整个这个就是那个它所还以禅意为主的，对吧？它晚上的整个在那个湖边那个表演的那各种禅意的那种啊、水幕的。给你的感觉是特别的震撼，而且到这个地方你唯独能感觉的就是一个静心，对、 哎、 就是心特别安静， 对、啊、人也少，应该是人不多， 然后可以去选择到后面的鹿鸣谷去转一下、 嗯、 对吧、 嗯、 而且就是说还包括它的花田花海，在中秋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它也有很多个月亮，它不是一个月亮、嗯、但整个在这个花田上面 也造了好多人造的嘛 对对对， 嗯， 好多个月亮，还包括一些油纸伞、哦、因为在这边它可能是产地嘛， 对， 油纸伞，然后它正好是灯光打上去的， 好浪漫、对呀、啊、好有江南的感觉， 对对对，它所以说它的整个一个风格是完全体验了整个一个中国的汉唐风格、 嗯、 而且还搭就是有比较具备这个禅修风格的，是因为属于在灵山脚下嘛、 啊、是， 所以说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小镇里面、 嗯、 就是在这种民宿的里边去推荐的话、 嗯、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包括各个方面也是非常的到位， 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地方哈、啊、拈花湾、 嗯、 这是很有江南禅意和水乡安安静静赏月的这样一种风情，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播先说到这儿，这是中秋、 嗯、 中秋小长假，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留着以后有假期的时候都可以去今天说到的这些地方。那接下来下午呢，我们还会跟波波哥录播哈、啊、看看这周末推荐大家国庆可以去哪儿。好了，旅行号1073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道道，咱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记忆会不散。 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